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63集，蓝河一出去就看到瓜二真人在奚落白武，时不时还用树枝戳一下白武以示挑衅，而白武已经停止哭泣了，他正盘膝坐在地上，面容平静，不如之前那样恐惧。经历了蓝河的洗礼，他怎么会害怕瓜二真人的区区威胁？没有人比尊家伤他更深。一道白影闪过，老白在角落里冲蓝河抬了抬下巴，蓝河点头示意他等一下。蓝河刚刚才上了那么久的卫生间，当然不好意思再去一次。结果进了包间后，陈兴阳就回头用惊叹的眼神看着蓝河。 哎呀，你可真是太牛了。 陈兴宇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。陈兴阳说道， 比那还牛，刚才在那边玄光主动留了蓝河的号码。 别说陈兴宇，余杭家也握去了一声。柳晨阳嘿嘿一笑，虽说不知道真相，倒也想到了合理的解释。 这个玄光那个脾气，什么时候搭理过人？我怀疑他觉得蓝河适合什么角色。 这样也很了不得，玄光基本不曝光，极少的新闻都是他拒绝了谁又嫌弃了谁之类的，从没给过什么面子，某种程度上比宋齐云还难搞定。所以即便他们之前都说引荐蓝河，此时也惊呆了，没想到他随随便便就超水平发挥了。只是过去一趟听起来也没干什么，玄光都主动要联系方式了。陈兴阳还想着蓝河也许能混个配角，现在这局面，这么说吧，他作为宋齐云上一部电影的主演也没有这种待遇。 哦，我觉得可能是有比较契合的角色吧。 蓝河只顺着道，完全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剧本。 看来我也许真的有机会请你们吃饭了。 又说笑了几句，蓝河也喝了两杯，才趁机说去洗个脸，再次溜去了洗手间。老白跟着蓝河进去，有点着急地问道， 哎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样子的？ 胡大姑娘没来吗？ 吴大姑娘这不是忙得很，分不开身，你同我说说。 蓝河只得把今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和老白说了一遍。老白听完情不自禁地道， 你完了。 蓝河心里一惊， 怎么说，竟然是什么得罪不起的人物吗？连东岳阴司也惹不起啊？ 那得是什么背景啊？ 你居然真被这大姑娘顶线了。 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呢，快说正事儿。 听你这个描述，我确实想起来一个人，但是啊，不应该呀，他怎么会在外面呢？当初在庙感山上，胡大姑娘还有个妹妹和她一起当差，叫胡四。胡的姑娘是生来就有灵的，肚皮上有个毛形似天子，胡四就差了这一些，只到处说自己屁股上生下来有个牛字，后来证实是吹的。反正吧，他就是挺不服气大姑娘，而且啊，喜欢争勇斗狠，耳朵都咬得坑坑洼洼了。根据你形容的这个耳朵的这种狐狸呢，我就真的是只想到了胡四。 蓝河听到这里就很纳闷， 胡门不是对自己都挺狠吗？七十九的尾巴也只剩了一半，他不过是耳朵缺了。 哼，你以为呢？胡四的尾巴早没了，九条尾巴都不够他断的，就算在胡门里他也是特别凶狠的一个了。哎，而且后来啊，胡四还走上了歪门邪道，专门挑拨香客心生邪念，然后香客们便会吵架打架，人在打架的时候动真气， 他既暗中吸取，借人的精气修行，如此增长颇快。这一来，王三奶奶动怒了，罚他弃乡到500年。按理说，现在还在山上受罚嘛。 但是那只狐狸很擅长变化之术，会不会骗过了大姑娘？ 就算骗得过大姑娘，也骗不过王三奶奶和泰山娘娘啊，那可是在妙感山上。虽说如今不同以前，但京城一带娘娘庙的信仰还是数一数二的吧。 哦，可万一妙感山的阵物出了问题呢？哎，我听说过一个版本啊，妙感山的金鼎可能是一种金属阵物，明武阵中的金属是绝慧寺大钟，那暗武阵中的金属会不会就是妙感山金鼎？刚好妙感山也在京城西方。 老白一时也有点慌了，他也不知道暗武阵分别在何方，但是蓝河说的好像有点可能，毕竟除了狐四，好像也没有哪只狐狸能有这样大的胆子。而狐四能下山，就算并非金鼎出了问题，好像也不太妙。而且想到胡大姑娘忙得越来越憔悴， 哎呀，这个我要亲自去妙感山和胡大姑娘聊聊。 老白坐不住了， 你自己小心一点儿，无此小心眼儿，若真是他，恐怕他寻衅呐。还有那小宋本就招鬼神。 等等，那他落下来的金门槛怎么办？我放在依萍那里了，你也带走。 我带走金门槛有何用？就一木头。要紧的其实是金门堆下的金老鼠，他随手就把金门槛做替身了。不过这玩意儿在杨氏好像价值挺高，你看着要么还是还给那个买金门槛的人吧。 啊？ 蓝河都不知道买金门槛的人到底是谁，要去问之前剧组的同事倒可能知道，但大家不熟，这也太突兀了。他和京城其他吃阴间饭的更是不熟，不过也给他琢磨出一个方法。 那我可以直接交给警察吗？ 随便你了。 那我就去找王警官，刚好存货也用光了。 啥存货？ 小来快乐纸。 这啥小来快乐纸？ 他只知道老白快乐纸，而且也只有生无常才能直接碰那些东西。老白翻个白眼要走，蓝河现在管王警官给的纸叫快乐纸，实在太好用了，质量好，正气足。他都想以后王警官能不能介绍点法院之类地方的纸给他试试，是不是一样好。 哎，对了，你要走的话帮我找个借口把外面的黄鼠狼打一顿，他欺负我养的刺猬。 哦。 蓝河目不斜视地从被殴打的瓜二真人傻傻围观的依萍身边走过，回了包间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再聊几句大家就该撤了。余杭家早买了单，大家走到门口，服务员还没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，站在门口等候。这时宋齐云他们一家人也出来了。 走了 啊？等车呢，他们都喝了两杯，还得叫代驾。余杭家打量玄光，觉得和以前的玄光也没什么区别，怎么就听说今天特主动要了微信，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样子。 那个，我们的车呢停在胡同外面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宋齐云礼貌地说道。宋福潭却是看着蓝河， 要送你吗？你们座位应该不够了吧？ 原本是柳纯阳、蓝河、陈兴阳姐弟一辆车来的，但都喝了酒，叫代驾，那确实有点坐不下。他们还琢磨就让柳纯阳上余杭家的车。谁知道宋福潭神来之笔问了这么一句，宋家人已经淡定了，只觉得宋福潭迫不及待想和蓝河聊他的剧本。 对啊，没事儿，不然我们送一下好了，蓝河跟我们走呗。 这个玄光这么说了，那 你要不就去。 柳纯阳说，心里吐槽，怎么有种带孩子相亲的感觉，但也只是想想吐槽，毕竟玄光常年一副冷淡的样子。 那就麻烦玄光老师了， 蓝河道。这时候车也开过来了，他从后备箱把行李拿了出来，和宋福潭一起往胡同外走。宋福潭和蓝河与其他家人都隔着一段距离，其实宋母心里也觉得有点像相亲，还偏头看了几眼，但他弟弟一直在说，行了行了，电影有着落了。当然在更后面一大段距离，是阴影中远远坠着的依萍。 是不是把你吓到了？ 蓝河忍不住低笑道，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玄光老师，我还想快点敬了酒就去找你吧，看到是同一个包间我也懵了一会儿。 惊喜交加。宋福潭也轻笑了一下，蓝河道，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了，我也是几个月前突然被调去了东岳阴司，就一边拍戏还一边装神弄鬼，骗了你有几个月吧，你真的不介意吧？ 宋福潭摇头，哪有人对初识之人就和盘托出的，倒是他自己说来可笑，还错过了好几次提前和蓝河认识的机会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心里只有庆幸之感，他们也曾经在星夜中并肩，但那时不记姓名不知来处，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心情，是朝露一般的相会。而现在宋福潭知道还有来日。 这么说你现在是非职业半仙？ 是，怎么说呢，算是兼职无常吧。家里虽然有长辈是医匠，但我从来没想过吃阴间饭，杨氏都没有告诉过其他人，更别提做半仙赚钱，光贴纸钱和香了。我还一直在想，一年满了我就卸任了。 他给宋福潭说了一下自己和阴司现在的关系，原是一点事儿都不想做的，可没想到还是牵扯进去一些问题，只希望能早日解决。 宋福潭颔首道，在人间无常的确不是那么好做的。 哥， 窦春亭不知什么时候从斜后方窜了过来，自来熟的同时搭住宋福潭和蓝河的肩膀， 喂，能不能顺便送我一下，我不想回家了。 宋福潭没说话，宋福潭刚想把窦春亭踢开，窦春亭奇怪的道， 哎，还有啊，你们说啥呢，我好像听到什么人间无常了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，人是无常加人间不值得的变体吧，为什么要说不好做？ 他听到了，没想到窦春亭的听力这么好，难道这是什么大调马日吗？ 也是他们一时忘情了，还在外头就忍不住聊起来这些，被窦春亭捕捉到只言片语。 宋福潭知道蓝河不喜人知，于是决定直接把窦春亭弄开，反正他也只听到一个词，不知内情，随便糊弄。但蓝河反应比他更快，毕竟很有经验，从容救场道， 啊，是我经纪人提议给我做的新人设。 窦春亭震惊了， 啊，人家都搞什么人间小樱桃，人间仙女，你搞人间无常，过于有创意了吧。哎，不过你别说，这条路线确实没人走过，仔细想想，还挺带感的。哎，你是要演反派吗？ 对啊，本来还想叫人间恶鬼呢，在刘导的片里啊就是反派大 boss。 哎，弟弟你不要告诉别人哦，我们都觉得不太好，难道以后不演正派了吗？而且听起来有点吓人。 哦，我也觉得。宋福潭在一旁不做声响，我们小来的本职工作做得也好好啊，这么会演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